第七十一集，我们被安排在二层最后一间房，还有倒数第二间房，说是隔音效果好，不打扰我们休息。在临走的时候，这张院长还对着我们暧昧地眨了眨眼睛。我寻思着，你眨你妈呢？但我没有说，我笑嘻嘻地搂着半路上被送过来的小姑娘进了屋，顺便锁上门。至于那只钓鱼执法的猫，我倒是完全不担心，等他来敲门的时候让他等着就行，或者跳窗也行，随他妈的便。我一点也不生气，一点也不吃醋。哼，小姑娘很拘谨，看着我的眼神也很警惕。为了拉近彼此的距离，我特意坐在桌子前面，显得我是个好人。我仔细打量了他半晌，在他脖子后面看到了一块眼熟的胎记，试探性的开口问道：小鱼？ 明哥哥，是你吗？ 我点了点头。是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不应该去上学了吗？你今年多大了？初中了吧？小鱼是院长爷爷去钓鱼的时候在小河边的芦苇丛里捡到的。在那个时候我五六岁，捡了小妹妹回来，我还带了一段时间。后来我断断续续地被领养又被送回来，等再见面的时候她已经会跑了，没有一分钟安生的时候，像个皮猴子。等到我13岁，她被一户人家领养走了，再后来就没有了消息。 我又被送回来了，养我的叔叔阿姨有了亲生的孩子，说是家里周转不开，就把我送回来了，已经有一年多了。 他仍像小时候那样跟我撒娇，可说了几句话又有些怯生生地看着我。我也才反应过来，他出现在我的房间里原因着实有些尴尬。他是那只待宰的羔羊，我却是那匹狼。我赶忙跟他解释，你听我说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我就跟他从我发现不对劲儿说到吴贤臣钓鱼执法，他这才放松下来。我还正想着怎么哄哄他，门就被敲响了。 老婆，开门呐，我有惊人的发现。 啊，你钓鱼执法成功了吗？我仍有些不高兴地贴在门上问道。 哎呀，我错了，下次我肯定先给你发消息告诉你在钓鱼执法。求求老婆了，给我开门嘛，求求了，求求了，快点快点，一会儿被发现了就不好了，这走廊里全是摄像头，我好怕怕呀。 我翻了个白眼打开门，被他扑了个正着，险些倒在地上。他立刻揽着我的腰转了一圈，把我按在了门上，完全不在乎他身后跟着的女孩子还有小鱼的目光，狠狠地亲了我两口。那女孩子赶紧捂住了小鱼的眼睛。我对着那小姑娘伸出了手。去去去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吓到你了吧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想你出现在那里不是自愿的，对吗？她的脸色变了变，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。 你好，我叫林婉，叫我小木就行，他们都这么叫我。我比你们看起来的年龄要大一些，我已经成年了，是被聘请到这里的教师助理。如你们所见，我一直在被我们的院长职场性骚扰，但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所以一直忍耐着。今天谢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，我现在算了，不说了。 既然需要一份工作，为什么不去试一下长生集团？你也应该知道，长生集团已经决定定期来这里招收新员工，以完成资助一条龙。其实并没有，这是我刚才才有的想法，我觉得十分可行。小木咬了咬嘴唇。 可是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我失踪的妹妹。 怎么说？你妹妹在这里失踪了？我追问道。他抿了抿嘴，说话的声音十分的小。 我妹妹 在去年的圣诞夜走丢了，我们当天就报了警，找了好几天，最后有人提供了线索，说看见有人把我妹妹送到这孤儿院来了，我们就来找孩子，可是他们说从来没有见过我妹妹。当时我在外地上学没有回来，等我回来我妈妈哭到住院，那监控录像我看了，我妹妹被一个男人送到这儿，所以我也没有回去上学，就来这儿工作了，想看看有没有线索。 结果怎么样？ 我发现 他打量了一下四周，最终走向了布置的十分温馨的单人床头，到床头背后摸了摸，从后面抠下了一个闪烁着红灯，现在正在工作的监听器一样的东西，做了个虚的手势，故意大声拿着那东西娇嗔道： 你们要这么多人一起玩，可是要加钱的，我这工资那么少，你们可得管管我。 我望向他手中的东西，闭上了嘴。还好还好还好，我们一直都在门那里说话，离得远些，要不然只怕已经暴露了。巫贤蝉拿过东西放在我们两人之间，故意大声地亲吻我的脸颊。 哎呀，伺候好了能不管你？到时候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，别跟你那个什么张院长，他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拥有你这么好看的人？ 那可这么说准了，小鱼学着姐姐点呀。 小木配合着娇滴滴的叫道： 嗯。 小鱼也脆生生地答应了。演了这么一出戏，小木将那东西的电池小心翼翼地拿下来，泡了泡水，又装了回去，这才坐下来，仍然小声地说道： 我只知道这一个，每个屋子都有，别的地方我还没发现，我们还是小声点好。我发现这儿的孩子在变少，这儿流传着一个传说，是一个小姑娘告诉我的，她说如果在半夜的时候玩笔仙，笔仙快显灵，就能召唤出来笔仙跟碟仙，他们就会完成你一个愿望，并且带走你玩的最好的小伙伴。 可是这也过于荒诞了，谁能有这样的权利呢？ 可是孩子们确实变少了，已经没了好几个小姑娘，就是凭空消失的。 哦，凭空消失怎么说？老婆，我怕。 就是咻一下消失了，就像时空出现了裂缝那样不见了。 我抱着巫贤蝉，疑惑地皱起了眉头，怎么会有这种神仙或者鬼怪呢？创造一个时空裂缝是很困难的事，会破坏两个时空的因果，如果有这样的大事出现，我这老黄历不该没有反应啊。 哼，有意思，晚上一试便知。 我们三个人有些错愕地看向了他。